第二课，声母，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的区别。练习一，词语练习一，单音节对比练习。